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162集。 就在这时，四下突然传来一声轻微的风鸣声，斩魔阵周边似乎有什么东西飞快地闪过，稍不注意便被嘈杂掩盖了。可是别人没听见，水坑却听见了。他虽然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，毛却本能地炸了起来。水坑睁大眼睛，正看见含冤着暴脾气，忍无可忍，拼着挨一道天雷反噬，出手一掌将垂垂老矣的卞旭拍了出去。卞旭被暴怒的大魔一掌拍出了十来丈，当场吐血。可诡异的事情发生了，含冤手上的血势印居然没有反噬。 这代表什么？难道就这么一会儿功夫，卞旭就走火入魔，不再受血势保护了吗？ 含冤先是一愣，随即惊疑不定地抬起头来望向卞旭。 你做了什么？ 卞旭缓缓地擦干嘴角，一张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了下去，密集的皱纹爬上眼角眉梢，好像有一把看不见的刀在他脸上乱划。他眼睛里有血光闪过，身上图腾一样的飘起一圈诡异符咒。白虎山庄长老口中喃喃： 那是什么东西啊？ 含冤没吭声，握紧了手中的重剑。下一刻，只见那卞旭突然张开双臂上举，大把花白的头发好像掉落的残花成片落下。他声音嘶哑如杜鹃啼血，仰天咆哮： 黄天！ 这二字一出，李云汗毛竖起一片。 他要献祭。 献祭乃是最阴毒的咒术之一，凡人用献祭之术都能杀人于无形，诅咒之力世代相传，何况昔日四圣之一的卞旭。此术一出，他的身体、皮肤、三魂七魄、后辈儿孙、终身基业全会荡然无存。 就为了他那不成器的龟儿子，他要献祭，至于吗？ 不，修士的寿命足够长，子女亲缘淡薄，只要想要，难道不能再生吗？堂堂玄武堂主，会有无数人愿意委身于他。他是为了当年一世荣光，而今日薄西山的玄武堂。曾经他卞旭之名出口，谁不惊讶？而今却连亲子被杀都无从讨回他想要的公道。他被活活困在往昔与今朝中，被盛极而衰的败落压死在了里面。卞旭最痛恨的人，真的是与他有杀子之仇的含冤吗？还是含冤只是他的借口？此时这些都已经无从考证了。含冤当机立断地向卞旭冲了过去，企图在他献祭施法完成之前打断他。这时一道黑影凭空冲了出来，那噬魂灯中的蒋鹏冒出来拦住了含冤的去路。瞬息间，黑龙重剑已经与鬼影接连对撞了三四次。含冤的脸色蓦地一变，突然扭头看向蒋鹏： 你不是蒋鹏，你是谁？ 蒋鹏的脸上露出了一个古怪的微笑： 我是谁？打死你都猜不出。 后陀！ 卞旭毫不受他们的影响，做出顶礼膜拜之姿： 都愣着干什么？拦住他！ 幽凉的元神之剑蓦地汇成一簇，冲卞旭冲了过去。水坑握着手中彻底灰了下去的麻雀羽毛，一咬牙，现出铜鹤之身，裹挟着三昧真火，卷向那大群的鬼影，替剑光开路。蒋鹏低低地笑了起来，笑得含冤的汗毛都竖了起来。他一把拦住水坑，精准地捏住了铜鹤的长颈，将他往自己身后一抛。下一刻，空中便是一声巨响，一个鬼影突然自爆。 周围五六个白虎山庄弟子来不及躲闪，眨眼便被炸得尸首分离。蒋鹏含笑抬头望向韩渊，做了个砰的口型。韩渊化身魔龙，那原本让人闻风丧胆的魔气仓促地形成了一个保护层，将众人裹在其中。下一刻，空中的鬼影接连自爆，炸雷似的，这竟比半吊子的斩魔阵中的刀光剑影锋利多了。不过片刻，韩渊竟难以为继他的魔龙形态，像个断线的风筝一样恢复人形，从空中落了下来。他的盘龙袍上鲜血淋漓，这回真成了白虎长老口中的破衣烂衫。韩渊面色阴沉地挥开水坑想扶他一把的手，勉强用重剑撑住自己的身体站直。蜀中十万大山突然一起躁动不安地震动了起来，那变续形似疯狂地升到半空，高声道： 不知血躯！ 他苍老的皮囊好像一条破口袋一样炸开，整个人变成了一具血肉模糊的骷髅，露出猩红的肌肉与森森白骨，像一具被活活剥皮的血尸，而他仍然无知无觉。 元神！ 仅剩血肉的尸体也轰然炸开了，空中一团仿佛修饰紫府的光球在微微涌动，变续的元神坐在其中，周身裹挟着浓重的血气。变续无法再用喉舌说话，浩荡如钟鸣的怒吼从那悬空裸露的内腹中爆开。 三魂七魄！ 这话音落下，献祭已成。空中噬魂灯的虚影没的消失，大群的鬼影好像劳燕似的四散而飞。变续悬在空中的内腹剧烈地收缩成了一点，随后爆了。顾炎雪死时，东海动荡了一天一宿。卞旭生前在四圣中如此默默无闻，死后却比任何一个人都动地惊天。整个蜀地以此处为据点，看不见的冲击以极快的速度向四方涌动而去。山在崩，鸟兽虫鱼全然没有时间逃窜，山间村落仿佛从人间蒸发一样，成片的没入无边的黑暗里。新鲜的怨魂遍地沸腾，天边把噬魂灯的幻影忽隐忽现，像是迎来了一场盛宴。人间不见日月，好像只剩下那一盏邪魔丛生的灯，源源不断地吸食着四方幽魂。韩渊的瞳孔剧烈地收缩，他无法否认自己的滥杀，朱雀塔外无数修士死在他的手里。韩渊明白，哪怕他此时粉身碎骨也是罪有应得，可是修士种因得果，为何此间居住的凡人要遭受这样的无妄之灾呢？那些被吸进噬魂灯的面孔一一从他面前闪过，韩渊的瞳孔几乎缩成了一个细小的点，同如当年种下的因，终于以这样一种酷烈的方式应了。原本拦住了韩渊的蒋鹏双臂伸展，露出一个仿佛如愿以偿的笑容。他沐浴在无法言喻的杀戮中，张开双臂，任凭变虚的劲术从他身上碾压而过。蒋鹏的身体好像行尸走肉一样分崩离析，露出了一个幽灵般的影子，与镇魂灯同在。水坑一把捂住自己的嘴，认出了那幽灵是谁。下一刻，翻滚的劲术已经向他们碾压了过来。韩渊不顾一切地将水坑往远处一推，随后他重新化为龙身，长啸嘶鸣，身体拉开如百万里绵延的山脊与城墙，在原地转了巨大的一圈，首尾相连，竟企图用血肉之躯硬拦住变续留下的劲术。噬魂灯中，唐枕的眼睛与韩渊相遇，唐枕轻轻笑了笑，摇摇头，而后他伸手作爪，空中一只鬼影组成的利爪落下来，直接插入了魔龙的身体。 北冥之海里涌动的与其说是水，不如说更像是清浊分明的一方天地。船行水面的时候尚且能浮起来，一旦人身在其中，头顶就好像被压了一只挣脱不开的手掌。大能修士也不是王八精，十天半月也就忍了，真在水里被压上个三年五载，别说血肉之躯，便是金镶玉打的也该泡发了。周遭水声静谧如死，似乎是不流动的，只有其中人自不量力地试图挑战北冥之威的时候，会遭到一次泰山压顶的教训。严征明几次三番试图用剑气强行破开头顶的重压，却感觉自己仿佛皮肤汗书一样，一介凡人，哪怕是已经深入剑神域的凡人，在北冥之海面前，他依然是个蝼蚁。程前方才与唐枕的针锋相对，似乎花光了他的全部心神，这会儿他眼神里带着一点无处着落的茫然，虽然让干什么干什么，拉他去哪里就去哪里，但严征明总有种感觉，好像只要自己一松手，程前就能长久地化在海水里，哪怕被泡成一具浮尸他也没什么意见。严征明之前被他吓了个半死，也不知那化魂现在干净了没有，万万不敢再刺激他，更不敢指望他能有什么有用的建议。可是周遭太静谧了，他实在忍不住开口打破沉寂，谨慎地逗了程前一句。 虽然殉情这个事情听起来是显得挺有面子，可我一世英明神武，总不能殉得这么悄无声息啊。 程前听了他的话，终于有了点反应，眼珠微微动了一下，嘴角僵硬地挑了一下。严征明抓住了他这微小的反应，连忙再接再厉。 哎，你说如果唐枕就是噬魂灯，那全天下的鬼影岂不是全凭他一个人差遣？他想附在谁身上就附在谁身上，眨眼之间就能千里来去。 严征明本是随口感叹，说到这里却突然意识到了此事的严重，他皱了一下眉，没等程前回答便兀自道： 我想起来了，所以他当时在十方阵前一直撺掇着要将韩渊关在扶摇山上，并不是为了卖我面子，而是担心韩渊真的回头是岸，出手收拾南疆眼行人的乱局，是吗？他方才说自己是奔着百万怨魂去的，有乱局才会有死人，他是唯恐天下不乱。 随着他的话音，程前散乱的眼神微微凝聚了一些。 你说他没能从这里得到金莲叶子，下一步会不会去找韩渊他们的麻烦？童前，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理我一下不行吗？我看着你心慌。 程前微微闭了闭眼，低头将额头抵在他的肩膀上，双手紧紧地搂住了他，好像个冻僵的野兽，想从他身上汲取一点微末的体温。 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